受持金戒、若五戒、十戒、菩萨四百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咁向下咧就係講，如果啊有一個人咧受戒，佢受咗戒之後咧，一下唔小心啊，就觸犯咗戒律。咁啊，當然依因果上嚟講咧，犯戒就一定係墮於呢個三惡道嘅。咁但呢個人就好彩，佢哋遇到藥師佛或者聞藥師佛嘅名號啊。咁啊，以此嘅善根咧，能夠將佢呢個所犯戒嘅罪消滅，唔會墮於呢個惡道之中。嗱，咁有關戒咧係有幾多種咧？咁昨晚就講咗五戒，話若五戒、十戒就係呢個沙彌嘅十戒。嗱，沙彌十戒咧，我哋講過呢個八關齋戒，加埋第九係過午不食戒，即係不非時食戒。同埋加上第十條嗰條不觸金錢戒，嗱咁啊，在呢十條戒之中咧，係沙彌十戒嚟嘅。咁啊，當然咧，如果認真嚟講咧，係最後嗰一條咧比較難受啲啦。即係不觸金錢啊，在呢個現實嘅社會嚟講，咁啊點可以唔帶錢出街咧？就算係坐巴士，又唔好話揸私家車要買油固然俾錢啦。就算係坐普通交通工具。坐呢個巴士啊，你都要俾幾蚊銀錢啦。咁我都有一個徒弟，佢係潮州人，家下佢翻到潮州自己住淨室啦。佢初跟我出家咧，佢就學人守呢一條戒。我話點得啊？我話唔好話你初出家，唔係咁容易揾一個人跟你上街就幫你俾錢啊。我話就算我哋啲出家幾廿年，乃至到其他嗰啲出家嘅老前輩幾廿年嘅老前輩。就算佢幾有福報，好多人支持佢都好。我話咧，講到話你凡係上街要使錢嘅，咁佢都跟住你出街咧，凡你使錢，佢都幫你使錢咧。我呢個應該就唔係咁容易揾到一個咁嘅人陪你啦，服侍你、照顧你啦。按呢條街咧，只有話你唔好貪心，做出家人咧，一切嘅金錢啊，佢來得自然。總之有人家供養，你就不妨咧係接受。咁冇人家供養，就係你冇咁嘅福，你亦都無需去貪求。你冇咁嘅福咧，就當然冇人供養你噶啦。總之一切一切你隨緣，你對於呢個金錢咧，唔好過分嘅貪心，唔好過分嘅積蓄，一日變十，十日變百，千萬唔好有咁嘅心態，就已經係唔錯噶啦。我話你想話真係不蹴金錢啊，出街都揾個人幫你養養咧，使錢都要幫你付錢咧。我話呢個問題咧，我唔好話你啊，我都唔敢講啦。呢個事實，你今日呢個環境啊，點可以咧？嗱，喺呢個小城國，例如泰國，我都去過，為咗呢啲問題，我都去過幾次泰國，就去研究呢啲問題。嗱，坐巴士咧，出街人可以唔使俾錢噶。而且仲規定有幾多個位咧，俾出家人坐。嗱，咁如果冇出家人上車，當然就冇問題咧。你邊個坐都冇問題啦。如果一有出家人上車咧，就算你係皇帝啊，你都要起身讓翻呢個位俾出家人坐。我話咁你就可以唔使帶錢出街。我話呢啲仲係舊事啊。我話今日都已經咧係唔得噶啦。我話我同嗰啲泰國人咧開會，乃至到去美國啊，去其他國家開會咧。我都試過好多次同佢哋一齊，我話嗰啲居士供養出家人啊，我話佢依照樣受紅包，照樣嚟拆紅包啊，照樣摸金錢。我話呢個世界上如果工業發達國家，樣樣都講錢嘅，咁我話如果我哋冇錢啊，咁啊點出街啫？又先買支牙刷、買支牙膏都要錢啦。我呢個問題我哋就唔好咁固執啦。我只有做到咧，就係、是。我哋咧唔好貪心，唔好就係無緣無故去化緣啊、揾錢啊，我哋唔好做呢啲嘢，已經係唔錯啦。所以十三條十戒之中咧，我認為應該係最後嗰一條不觸金錢戒啊，喺呢個現實呢社會裏邊咧，係的確係唔容易守持得到啦。所以嗰啲戒律咧，當年佛在世嘅時候，好多都做得到，但係今日呢個末法時期啊。 好多戒律咧，的確咧係做唔到嘅，唔係話有心去犯。的確咧，呢個社會嘅現實生活環境裏邊咧，係好多嘢做唔到嘅。嗱，咁啊，菩薩就四百戒，呢個就菩薩戒。嗱，咁菩薩點解就四百戒咧？菩薩戒有好多種嘅。家下講呢個四百戒咧，就係講呢個《花嚴經》啊，有呢個十無盡藏戒品。十就是十条，就是第一叫做饶益众生戒，叫做第十呢是观诸法如幻戒，咁其中呢有八条，咁由第一至到第十一共十条。咁十条之中呢称为叫做无尽戒呢，就是每一条都具足其他九条。咁你十条之中啊，每一条都附涉包含其他个九条啦，咁加埋就有十条。咁啊，十乘十就變成一百噶啦，所以咧就佢哋一百條戒啦。咁啊，再加上行住坐卧，行係一百，住係一百，坐係一百，卧係一百。咁呢個數目加埋咧，就變成係四百戒啦。話菩薩四百條戒，不過咧有多少唔同嘅咧？小乘戒同菩薩戒咧，就有多少唔同嘅？就係小乘戒就係論呢個身。我哋呢個身咧，唔做呢個殺盜淫，口唔講呢個耳語妄語惡口兩舌，個呢啲叫做啦嚇，就唔犯戒噶啦。你個心諗乜嘢，冇人知。總之你唔做，就叫做守戒。但個菩薩戒就論心啊，最大嘅問題就論心，唔單係我哋個表面上個動作上、行為上唔可以做，但我哋個心咧，連呢啲問題都唔好諗。咁啊，呢個所以《楞嚴經》啊，第六卷四清淨明悔咧，每一條戒都話：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啊！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妄語。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每一条戒都话其心不淫，其心不杀，其心不偷，其心不妄语，写得好清楚，讲得好清楚，就话菩萨就论心啊，你外表唔做都唔算系守戒，我哋连个心咧想都唔好想呢啲问题，咁就先至叫做持戒。嗱，咁呢啲戒亦都唔系咁容易守嘅。我哋眾生，尤其是末法時代嘅眾生啊，都係妄想紛飛，個心都係生生滅滅，好似就馬騮咁啊跳來跳去，叫做冇時停嘅。咁你叫個心啊，唔做呢、這個，唔諗呢個淫道殺妄嘅事咧，亦的確唔係咁容易做到。除非你啊，呢、這個修持所謂禅定嘅功夫咧，做得好，先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而家話菩薩四百戒，必初就是比丘就二百五十戒就南眾出家嘅，就包括咧係四波羅夷啊、十三僧伽婆斯沙、三十尼薩其波耶提啊，咁啊二不定或者百眾行啊，咁啊加金係咪係二百五十條比丘戒？嗱，必初嚟就五百戒，其實呢個五百戒咧應該就比較咧係。好微細㗎喇，但係原則上講呢就係348就係為呢比丘尼戒，咁啊500戒呢就包括咗好多嗰啲微細好微細嗰啲在內，咁又加埋就500條。為於所受中就話有違犯啊，於所受上來嘅物觀係五戒、三微十戒、菩薩四百戒、比丘250戒或者比丘尼500戒，於佢所受每一種人受佢自己嘅戒之中，就或有违犯，或就系或者即系唔一定啦。如果你手持得好，就冇犯戒啦；或者你一下唔小心，一个唔介意啊，就犯咗都唔知，佢就或有违咗戒、犯咗戒，咁就报堕恶趣啊。原则上从因果上嚟讲咧，佛嘅戒律系最神圣嘅，除非你唔犯。犯咗咧，就以呢個犯戒嘅因，將來肯定係墮於呢個惡趣，就係地獄惡鬼畜生。加上你既然一下唔小心啊，或有違犯啊，你自己知道咧，所以就恐怖啊！ 驚住有咁嘅機會咧，待於呢個惡趣，佢話報蕩惡趣，咁有冇得救咧？有咁啊，下邊講嘅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就必定不墮三惡趣生。佢若果你有咁嘅機會，有咁嘅善根，或者有善知識咧，係開始教你咧係懺悔。我若果能夠啊，專心一意念彼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或者呢是恭敬咁樣呢是供養藥師琉璃光如來。那咁以前念藥師佛名號，恭敬供養藥師佛所得的就必定不受三惡趣，必定兩個字呢就最重要啦，唔係話懷或者可能啫，我相信啫，唔係咁就未必做得到。加話必定呢，即係除非你唔犯戒，犯咗戒即係除非你冇咁嘅善根，得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或者係專心念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如果呢係恭敬供養藥師琉璃光如來，如果你有咁嘅機會，有咁嘅善根，有咁嘅善知識，開始你修呢個藥師法門呢，以我藥師佛嘅慈悲功德本願力加持之故，令到呢個或有違犯啊戒律而報墮惡趣呢一個人呢，咁啊必定即係好肯定咁樣做乜事呢，就不再受墮落呢個三惡道地獄惡鬼畜生嘅痛苦。呢啲都係顯示呢係藥師法門嗰種嘅功德係不可思議，亦都係顯示我哋對藥師法門呢可以信得過，可以是依賴得過，可以是接受得過。只要我們真的專心一意念藥師佛名號，恭敬供養藥師佛，是必定不受三惡趣生。他說有你人臨當產時受之極苦，若能至心清明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嗱，咁呢一段咧，亦都係專門講女人噶啦。除咗女人咧，男人都冇呢啲咁嘅問題嘅，就係、是、生兒育女啊。嗱，咁啊，凡係生兒育女，今日咧會好啲，因為今日咧呢個醫學昌明，醫學呢個科技咧發達得好好。雖然咧生兒育女都係痛苦啦，咁啊起碼咧有呢個藥物幫輕你。就痛苦之中咧，冇咁痛苦，或者舊時咧冇呢個醫藥科技幫助，可能仲會咧發生呢個橫生逆產啊，咁啊會影響咧呢個生命添嘅。但係今日咧，肯定咧就100%保障啦。如果有咩橫生逆產嘅情況發生咧，咁啊大不了就醫生開刀啦，可以講啊係母子平安。是絕對不會有生命危險的，最多就是受幾日這個刀割刀傷之苦，亦都很快沒事的。雖然是這樣，但是始終這些影響這個心理上的，所以做女人呢這些問題她亦都要負責，亦都隨時有這樣的機會降臨她這個身上。所以如果恐防有這樣的問題發生，身為女子結了婚懷了胎，在生兒育女將要光臨的時候，你最好都懷了胎之後呢，你們一心一意受持藥師法門，不單說佛加被你本人，你這樣念藥師佛受持藥師法門懷胎期間呢，亦可以有一種胎教，令到你所生這個小朋友都受到這個佛法的薰陶，得到佛的加庇擁護。這些就向下呢都會講到的了。所以他說或有女人，即是女人臨當產時，她結了婚有了胎，所謂十月懷胎期將近圓滿了，她說臨當生產的時候就受於極苦。舊時有句話，每一個女人生過一次小朋友就好似咧同阎罗王咧打咗一次官司咁严重嘅，咁当然系证明佢好痛苦啦，说不定咧连生命都发生问题嘅，都唔止为肉体受苦咁简单啦，连性命都发生问题，咁啊叫做受于极度嘅痛苦啦。 咁啊，如果呢個生產呢個女子啊，佢遇到一個善知識為佢開示，藥師法門，又或者咧佢宿生有咁嘅善根，佢自己呢個心裏邊咧，咁能夠憶起念起藥師佛個名號，佢自己發心咧，佢受持，咁啊以藥師佛或者藥師咒啊嗰種嘅功德。慈悲力接受，或者你又受持呢个八关斋戒，或者你又食素唔杀生唔害命啊，咁一方面你自己嘅善心，二方面佛嘅加庇之故，就能够啦吓，令你众苦皆除啦。佢话若能自心称药师佛名，礼拜药师佛，赞叹药师佛嘅功德，要用恭敬供养俾药师如来嘅。以佛的慈悲加倍的功能力生产各种不同种种的痛苦释迦是消除，不单说众苦皆除，由于你这个胎教，你怀胎的时候就受持药师法门，你所怀的胎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就是说十年现在受了这个胎教，你变成所生之子，包括这个女仔了，身份具足，身份具足咧，即系话佢嗰个身体各部分，眼啊、耳啊、鼻啊、舌啊、身啊，各部分咧都圆满具足，唔会有所欠缺。唔单话外表眼耳鼻舌身系具足，唔会有损伤，唔会有残疾，乃至呢个心理上咁啊，亦都咧好健康，心理上亦都好健全。即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的身体呢，各部分都是完整无病和身份具足，但形式就端正啊，他这个身形即是外形和他这个色泽以及他这个相貌都很端正，不怕有半点的残疾。虽然他眼耳鼻舌身意具足啊，但是眼应该是怎样，耳应该是怎样，乃至到个心理上怎样，六根呢都很端庄，是很正直，没有半点的歪曲。那么既然你所生的子女啊，身份具足，形式端正啊，等于说一个最健康的小朋友啦，因此就见者欢喜啊，无论你自己的亲戚或者是朋友见到他呢，都会生个欢喜心，可以讲话人见人爱啊，绝对唔会玩啦吓，唔好话抱佢唔会啊，望多佢一眼都唔中意，绝对冇咁嘅情况出现啦。个利根就聪明，安稳小病，无有非人就夺其精气。嗱，呢啲咁嘅经文咧，都系辗转讲出你所生呢个子女啊，身份具足，形式端正，见者欢喜之外。他还利根聪明，利就是猛利，根呢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聪明就是说不会呢有傻更更傻牛牛这样子，他是很聪明，亦都可以说眉精眼气，亦都细个可以有个精灵鬼灵精，那变成就很聪明的，自细都很本事，很聪明，安稳的小病啊，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咁呢就快高长大，其过程呢佢绝对唔会有好多嘅病痛。从因果上讲，可以话呢个小朋友呢，佢宿生啊都系呢戒杀放生嘅事做得多，或者今生落入咗胎之后呢，加上佢呢个怀胎嘅母亲啊受持呢个药师法门，咁以前呢个胎教影响关系啦，咁令佢真係呢係安安稳稳咁样啦，无病无痛啊，咪快高长大啦。咁无有非人就夺其精气，非人即係唔係人。咁唔係人係乜呢？当然就係鬼神啦。咁有嚟个鬼神呢係专门扰乱嗰啲小朋友啊，专门呢係伤害嗰啲小朋友啊。佢點樣傷害法呢？就食佢呢個精氣啊！所以有好多小朋友呢，如果唔好彩遇到呢啲鬼神呢，咁佢一出世之後冇幾耐呢， 都是面黃黃啊，眼睛黃黃啊，咁變咗都係啦，嗰啲精氣啊，都俾嗰啲鬼神咧吸收咗啦。嗱，咁啊，家下呢一個小朋友，由於佢有咁嘅善根，佢呢個懷胎呢個母親咧，亦都受持藥師法門，咁啊，以此嘅福德善根因緣之故啊，佢出世之後，唔單身份具足，形式端正，變者風有利根聰明。安穩小命，更加冇嗰啲咧鬼神啊、古靈精怪咧，咁啊侵害佢、奪佢嘅精氣。佢話：以時世尊告安難言：如我稱人比世尊若施琉璃光如來所有功德，此事諸佛甚深行説，難可解了。就是以為信否，那咁向下咧就係、是、丞相問：既然啦，藥師佛要用藥師經講咁多個好處，讚歎藥師佛有如上各段經文各種個殊勝功德，咁啊講就講得幾好啦，經文咧亦都咧列出得一樣一樣都好好，係藥師佛慈悲加庇你故，令以上所讲咁多个灾难啊，咁多个唔好处咧，都得以解除。咁但呢啲咁嘅道理啊，咪究竟有冇人相信啊？所以向阿特解释系有人相信。我话以时世尊就告柯难言，同柯难讲，佢话如我清扬俾世尊若施琉璃光如来所有功德，就个上文啊，几页经文。我哋睇下讀下呢幾字經文，就知道念藥師法、受持藥師法門所得到個好處，呢啲都係藥師如來啊各種慈悲本願功德力量之所加倍噶。佢話：如我稱揚俾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以上所咁多個功德，佢話此事諸佛甚深行説啊，呢啲咧。咁樣佛嘅功德啊，完全咧係由藥師如來佢甚深所行之處，先至得到咧有咁樣嘅功德殊勝妙力，係加俾呢一個行者，咁啊使佢咧無論犯戒又好，或者遇到啲鬼神又好，乃至其他疾病又好，總之唔如意唔吉祥嘅，你有咁嘅善根。受持藥師法或者聞藥師法名或者受持藥師法門啊，都以佛加持力之故，令我哋識得咧係解脱。咁啊呢種咁啊功德啦嚇，唔係普通人啊所能夠明白得嘅。呢啲咁嘅境界咧，通通都係佛呢個甚深行處嘅境界，係難可解了，你唔係咁容易了解。我話以為信否嗱，呢個不字咧，你就唔好讀不字啦，就讀個否字。好似我讀《金剛經》咧，凡係兩個不字上係一齊嘅咧，第一個不字就係讀個否字，即係一個問號嚟嘅。跟住下邊嗰個不字讀個忽字，就個否決。咁加呢次只係得一個，就唔係兩個，就讀個否字。即係個不字下面加多個口啊，就係否決嗰個否字咁嘅音。個話以為信否？以上所講藥師如來個本願功德妙力之故，呢啲通通都係諸佛啊甚深行處，一般人呢唔係咁容易了解嘅。所以佛嘅功德、佛嘅慈悲啊、佛嘅本願力不可思議。個話以為信否？你柯難啊，信唔信呢？羅安娜發言大德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咁既然佛就問安娜，問佢以為信否啦，所以安娜就白言啦，安娜就禀白佛，成佛所問咧就禀白於佛，即係答覆佛所問。大德啊，世尊就即係佛，點解稱為大德呢？佛啊係為天中之天，係為聖中之聖。在人為人中尊，在天為天中尊，在出世聖人方面呢，佢亦為出世聖人中之最尊，係為十法界中啊 以份呢是为最尊崇，这个世呢就包括世间出世间啦，世间出世间以份为最尊啦，所以称为佢哋世尊。既然世出世间你以份为最尊啦，咁你话系唔系称为佢哋大德呢？咁佢就够份量，系够诸格，称为佢哋大德世尊啦。佢我于如来所说契经啊，我阿难对于佛所说呢个契经嘅道理，嗱契咧就契上契下，上契诸佛之所说，即系话该佛系如是讲，现在佛系如是讲啊，乃至未来佛亦都系如是讲法，所以上就契于诸佛，嗱下就契于众生，佛凡有所说。都是契于众生所能接受的，所以佛说种种法以致众生一切心，众生久无一切心，诸佛亦都无一切法，所以凡佛有所说都是为对付众生那些我见的执着，那些如此黑暗的烦恼，所以上契诸佛，下契众生，合埋就叫做契经，经就经中的道理，佛所讲的经中的道理法理，上能契诸佛，下能契众生机，所以他们如来所说契经呢，一切一切我阿难就不生疑惑，是信道十足，所以金刚经所讲的佛是真语者，是实语者，如语者，是不狂语者，是不疑语者，佛凡有所说都是真实，佛凡有所说都是从这个自性中而流出来，既然从他自性中流出，凡有所说当然是决定是百分之一百加一的正确，没有半点的疑惑，所以说我对于如来所说契经心意不会生半点的怀疑，或者是迷惑而不明白，我不生疑惑。向下就辗转解释点解我于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呢？所以者何？点解啊？佢话一切如来系身语意业，系无不清净啊！此就系解释点解如来所说契经不生疑惑嘅道理，就系因为如来个身无呢个杀道人，就身清净啦。呢个口语就冇呢个恶口两舌。耳语妄语，咁有个口清净咯。呢个心意呢就冇呢个贪嗔痴，就呢个心意清净啦。咁合埋一切如来唔单一尊佛如此啊，所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佢个身口意都系清净。咁啊，三世诸佛身口意都系清净啦。所说出来的都是从这个自性本体流出，没有半点的错误，能上契诸佛所说，下契众生之机啊。那么这样的佛理，我阿难啊怎可以不相信呢？怎可以会有疑惑啊？所以说一切如来身语清净，身语意义无不清净，因此我就相信啦。嗱，咁啊向下咧就引一个譬喻，就恐防人家就对于呢个法理咧系难明啊，唔懂，所以立一个譬喻。《楞严经》所讲，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解。嗱，咁啊有智慧个人，尚且对于佛嘅甚深难解嘅道理啊，要用譬喻嚟得解，何况嗰啲唔系有智慧嘅人咧？就更加易用譬喻啦，以呢个世间法显浅嘅譬喻嚟到譬喻呢个甚深嘅佛法，令到呢个甚深嘅佛法呢，亦都如同世间法咁啦，咁容易嘅了解。所以十二部经中呢，有一部就用到呢个譬喻，有个世尊，此日月轮，日就系太阳，月就系夜晚嘅月光，轮呢？因为日光和月光啊，我们大家所见到的都是一个车轮咁样圆凼凼的，应该就没有一个人，不是，我见到是四方的，或者是长形的，没有， 肯定沒有人見過，除非是撞了鬼怪妖惑的。如果正常來不論你幾多十歲都好，怎樣老資格在這個社會的經驗都好，我們每天早上站上個屋頂向西向東看著太陽出，那就真的圓得不得了。哪知道太阳落山，阳光没那么差眼，你望到个太阳呢都是圆得不得的。晚上的月光出，尤其是十四五，如果没有这个乌云，不是打风落雨，天的月亮呢很清楚的，都是圆得不得的。所以叫做轮，轮就是我们的车轮，它是圆形的，所以说似个日月轮就可能墮落。日光和月光，即是太陽和月亮，在這個天上它是順著這個地球去運作，但是不會跌下來的。從來未曾聽過話呢個太陽跌落地，或者個月亮跌落地，沒聽過。假話呢，假使這個日月亮可以你有辦法令到它墮落來跌落來，但是佛所講的道理呢沒得改變，因為一切如來身與意無不清淨，從這個清淨的自性流出來，一切一切都是呢如實而說，上契諸佛，下契眾生，是的確是正確的。所以說即使日月輪可以令它墮落，佛所講的說話呢都不會轉變。那妙公山王就可以傾動，妙高山呢即使是我們佛經上所講這個須彌山，須彌山呢是最高的，稱為它的山中之王，它是眾寶所成，而且是眾山之中的最高，你說是不是山中之王呢？那麼他叫妙高山王，妙就是這個須彌山呢是眾寶所成，是為諸山所未有的，那麼叫做妙高呢，就是他為諸山中之最高的，所以叫做妙高山呢叫做王，是為一切山中之王。可惜傾到可以呢有人有一種辦法力量，將這個四眉山呢是搖下搖下搖下，搖到它會動動的。但是諸佛所言都無有二也，這一句你以法來得合上來所講這個此一以來可能墮落，妙高山王可以傾動這一種的譬喻。他說諸佛所言凡是佛所說，既然都是契於諸佛所說，亦契於眾生的機，因為他身與意無不清淨，即是就不怕更改啦，因此才說諸佛所言就無有二也，如同日月輪可令墮落，亦如妙高山王可使傾動，但是佛所講的教理不會有變遷，即是很肯定地法和譬喻都是相合，以說明佛所講能上契諸佛，下契眾生。世尊，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聞說諸佛甚深行處，作是思維，雲何但念若是琉璃光如來一佛名號辯獲以所功德勝利，由此不信，反生誹謗，比以長夜失大利落，墮諸惡趣，流轉無窮。這一段經文就是解釋有人家懷疑為何單是念一尊佛的名號，念若斯琉璃光如來就得到這麼多的好處，這個人難免就有所懷疑，即是就不信了。由於懷疑不信就毀謗，由於毀謗佛這個罪過呢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皈依三寶又好，即使你沒有皈依三寶，對於佛寶、法寶、僧寶這個三寶那種的理論，實得實能，千萬不要生個毀謗之心， 你信是更好更妙，即使你不信都不是问题，你没有这样的善根，但是千万不要毁谤，毁谤三宝佛宝法宝生宝的罪是的确肯定是无间地狱是有你份，不知几多生几多劫都无有出奇。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讲，一方面是赞叹一尊佛的名号，所谓万德洪名是不可思议，亦都从经文表示呢，我们即使不信你都不要毁谤，一旦毁谤佛宝法宝生宝呢，这个罪过啊，你真的担当不起啊，罪过无量啊。所以说世尊，咁啊同佛讲啊，先称呼佛一声个世尊啊，佢有诸众生，即係有一类咁嘅众生，信根就不对，信呢就係信心，根呢就能生为义啊。我哋无论菜又好，花又好，生果树木也好，大嘅小嘅都唔係问题，最紧要有根，如果冇根啊，你又怎样生呢？是生不起来的，一定那些植物有根它才可以生得起来，所以它的根以能生为义。信根呢，所谓佛法如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道，研究佛法你想修行了生死，若无智慧不能道脱生死之苦，到达涅槃彼岸，佛法深如大海的道理，若无信心啊，你不可以相信佛法啊。所以信心呢，就好像个根咁样，能生为义。我哋对佛法有信心，先就可以生起呢我哋对佛法嘅了解。所以信心呢，就如同根。合埋就叫做信根啦，不具就是不具足，亦即是话冇咗呢个信心。咁啊，对佛法既然冇咗呢个信心啦，就有问题咯，发生疑惑咯。咩问题？咩疑惑咧？都话文说诸佛甚深行书啊！呢次就讲诸佛就唔单系讲药师琉璃光如来啦。其实咧，除咗药师琉璃光如来之外啊，但是十方三世诸佛都有一样的功德，所以十号中啊，第一号叫做如来，叫做什么号呢？如来就叫做仿同先德号，为后佛所有的功德、智慧、神通、辩才、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功德呢，后来成佛的所得的，如同先佛之再来。所以诸佛的甚深行处呢，都是一样，加有类众生信根不具，没有信心，所以他听闻啊，诸佛如来他的甚深所行之处，即是说我们信佛、念佛、赞叹佛、恭敬佛、供养佛所得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啊，即使犯戒罪都可以消除，令我哋身心回复清净，呢啲咁样嘅不可思议嘅妙力啦吓，咁啊真系如果信根不具嘅人听咗之后咧，佢未必能够相信啦。所以话有诸众生信根不具，闻说诸佛甚深行处，佢就作是思维，佢听嘅时候佢就谂一谂，真系咁多思议。真係念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令我哋消灾延寿，冇一切嘅灾难、风难啊、火难啊、水难啊、刀贼难啊、他国侵凌难啊，一切嘅灾难都冇，而且仲增加好多个福德智慧，消业障，更能够进一步医治伤，可以了生脱死，真係咁好。我话作事思维啊，佢难免呢就无所怀疑，嗰度云何咁啊？向我哋讲咗个点解云，即系点解？点解？但系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尊佛嘅名号啊，就便获以所上来所讲 念若之佛所得那么多的功德殊胜的利益的好处呢，就由此不信了，他就不会相信了。其实呢，我好像开始讲《药师经》，即是头那两三晚都不知道哪一晚，我曾经讲过一个譬如，好像我们起屋除了几条柱之外呢，柱与柱之间就起一埲墙，一方面就挡下风雨，如果是刮大风天寒地冻呢，我们起埲墙就可以挡下那些大风寒冷。那么起这埲墙两柱之间起墙都是用砖啦。那么这个泥水师傅呢，初初个三几尺高呢，就不用人帮手的，差很多红毛泥，那些砖仔在他面前，他们一嚿一嚿这样砌，一行一行这样淋高，不用人帮手。那么一到到六七尺高的阵子呢，我们一间屋啦，通常都不止六七尺高的，就算香港那些地那么高价钱啊，地那么贵啊，那么那些楼就不会很高一层的，通常都是九尺两十尺左右就一层的了。那么如果你起到八尺啦，那么个手都摊不到啦，就一定要浪个架啦，或者两支楼梯中间浪一块板，那么企上去就来砌个砖。那么既然他要爬上去企上去才可以砌砖啦，那些砖如果不够啦，就紧就找人帮手递给他啦，没理由要他下来拿一嚿砖就行一次的嘛。咁既然要搵人帮个手递砖啊、递红毛泥啊、差好多红毛泥啊，或者递水啊，咁呢个泥水师傅就出声啦。哎，我啲砖砌晒啦，我唔够砖用，你攞砖嚟。嗱，咁下面呢个帮手或者个学师仔有乜都好啦，或者係散工呢啲啦吓。咁师傅话要砖，咁就搵个手递啲砖俾佢啦。嗱，呢个砖就有佢呢个名。有佢呢个名咧，亦都有佢呢个作用。你话要砖咧，佢绝对唔会攞错第二样俾你，就攞砖呢个名啦。嗱，呢个砖佢有呢个名啊，我哋冧好啲埲墙，唔流通噶，冇风吹得冧嘅。你话系唔系佢个作用啊？可以挡风，如果天寒地冻，仲可以挡咗嗰啲冷风。令到屋里面的人呢不要那么冻，这些就是有他这个命，就是有他这个作用，这个肯定的。所以砖就是他的名，他的作用我们冧起一埲墙就可以挡风雨，抵挡那些盗贼，保护这个屋里面的人的平安，不要被外面那些呢风啊雨啊或者那些盗贼啊对他屋里面的人呢是有所损害。所以这个砖是个名字，就有一种保护屋里面的人那种的作用。就譬如什么呢？譬如药师佛或者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啊，有他这个名所谓万德洪名啊，凡是成佛无论哪一尊佛，他成佛他的佛号都是万德所庄严，是修行萬德所莊嚴一個名號啊。所以這個名號呢就不可思議了，因為萬德洪名所莊嚴而成這個佛號，名號不可思議，他這個德呢亦都不可思議啊，才可以令到我們你受持阿彌陀佛的名號，可以蒙佛指引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生。咁如果你受持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咁以药师佛嘅善心功德本愿力故啊，咁接引呢个人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呢个系事实，亦都系肯定。你除非你唔受持，你唔念佛嘅万德洪名，你念佛嘅万德洪名就有咁样嘅作用啊。所以话咧，点解你药师佛琉璃光如来一份名号就变得到咁多嘅功德殊胜利益呢？就系、是、佛呢系万德所庄严一个名号，有佢个名就有佢呢个作用，所以能够呢 是加被我们这个慈悯的众生啊，消灾解难是延寿吉祥啊。但是有类众生他就不信，因为信根不具啊，他不相信这些道理，他由此不信，不单不信啊，他反生诽谤，哪有这样的东西啊，搵笨的而已嘛，他是拜偶像，哪次有这样的功德啊，完全是迷信，那么尽量呢以他那种那个妄心分别那种的邪知邪见的理解呢，毁谤佛宝，毁谤法宝，那么当然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了。那么什么后果呢？我比喻长夜就是失大利落，长夜就是夜晚，那么夜晚呢，由如果是冬季下午六点钟以后呢，天就黑晒噶啦。如果唔开灯呢，咁啊真系大地都黑暗噶啦。咁啊，即使夏天七点钟太阳呢，可能就未曾完全落山，未仲未到呢个水平线，亦都唔差到几多，最多六点零钟啊，七点钟以前应该系全部黑晒噶，即使夏天都。咁啊，由下昼个六七点。至到第二朝六七点嘛，先就开始天光啊！咁你话经过十几个钟头，如果冇灯、冇月亮，加上翻风落雨、乌云密布啊，咁啊真系大地都黑麻麻，大地都黑暗啊！咁啊叫做长夜。咁就譬如乜呢？就譬如啊，如果我哋毁谤佛法、毁谤佛宝。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呢，尤其是堕于呢个无间地狱啊，一片都系黑麻麻，因为我哋嘅心呢就太过烦恼障重啦，冇咗呢个智慧光辉所照啊，所以呢反生诽谤嘅罪呢，令到彼就指呢个毁谤嘅人唔信得过。所谓但闻若师如来名号啊，得到如是嘅功德，所以佢就堕落到呢个无间地狱中咧，受呢个长夜啦黑暗嘅痛苦，就失大利落，失咗佢咧生呢个人，或者生到呢个天上，或者生到咧出世嘅圣果嘅地位，就失咗呢啲咧广大嘅利益，失咗呢啲咁嘅广大嘅。快乐啦，咁啊，既然失大利乐，反过嚟即系堕诸恶趣啦。如果你唔失大利乐咧，你就唔会堕诸恶趣。既然系长夜都黑暗啊，烦恼所障，智慧就未开，失大人天或者出世嘅妙乐啊，就即系肯定你嘅业障所障啊。堕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三恶趣嘅地方啦。嗱，呢个三恶趣咧，除非你就唔堕，系阿弥陀佛，恭喜恭喜。如果你一堕咧，都唔系话一生一世，或者三两生就三两世嘅，个流转就无穷啊！响呢个黑暗地狱之中咧，转来转去，畜生啊，饿鬼啊，转来转去。离咗畜生又做饿鬼，离咗饿鬼又生地狱，如是地狱饿鬼畜生咧，三恶道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咁就叫做流转就无穷，无穷即系无有尽。就佛告阿难：是诸有情，若闻世尊若施琉璃光，如来名号至深受持，不生疑惑。堕恶趣者就无有是处。嗱，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上嚟所讲呢个人真系业障重啊！佢对于点解但系若师琉璃光如来一尊佛嘅名号就得到如是嘅殊胜功德，由此佢唔信，反生诽谤，而堕落于呢个长夜冥冥之中啊，失大利落堕诸恶趣，响呢个三恶道咧。受苦流转无穷，但是呢他有善根，或者畜生曾经闻过药师佛的名号，八色田中 有藥師佛明可呢個種子，現在呢個善根到啦，呢個種子呢就起現行，可以開花，可以結一個好嘅果報。咁又或者呢，咁佢宿生雖然冇善根，佢今生啊佢有善根，遇到個善知識，開始呢個藥師法門，以藥師佛嗰種慈悲加庇之故啊，令佢呢種咁嘅罪緣呢得以消除，個佛告安啊，個事諸有情，呢一個所謂信根不具，由此不信，反生彼谤，彼以长夜失大略，堕诸恶趣，流转无穷。呢一类嘅众生啊，佢无论宿生，以共今世，佢有善知识为佢开导。佢话若果佢闻到啊，有人家开示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系不可思议。咁啊，因此咧，佢唔单唔起谤啊。佢就自心嘅受持，自心呢就是以呢个自成心，即使是啊修弥陀净土法门啊，呢个观无量寿经所讲嘅三心咧，所谓自成心、心心回向法语心，呢三种心之中呢，呢个自心属于第一种，佢就自成心。嗱，既然称为自成心啦，佢就唔会有半点嘅懈怠咯。咁真係呢個心用都好狠切，做乜嘢呢？受持就係、是、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個名號，或者受持此個藥師經，或者受持清念藥師咒，加以受持八關齋戒，唔食肉，係戒殺放生，係食素。佢話受持藥師法門就不生而話啱啱相反啦。前文就講信根不具，反生誹謗而墮落。咁啊，家下咧，由於佢有善根，有善知識嚟個開導，藥師佛個名號嘅德文咧，唔單唔誹謗啊，佢仲以呢個自成心去受持。既然用自成心去受持，當然佢就唔會生起呢個疑惑啦，話不生疑惑，但係有疑惑先至毀謗，由毀謗先至墮落三惡道。既然不生疑惑啦，佢信到十足，係信根具足啦，當然就唔會誹謗，唔會誹謗啊！佢必須有理由墮落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咧。我話墮惡趣者。但無有是處啊，即係冇呢啲咁嘅理論啦，冇呢啲咁嘅問題啦。安啊，此時諸佛所行，此時諸佛甚深所行，難可信解。如今能受，當即加是如來威力啊！嗱，呢段經文咧就係、是、輾轉最後都係居功推崇於佛。個安啊！能夠得到如上所講，對藥師法明至心受持不生疑惑，而不墮惡趣，墮惡趣就冇呢個理由。咁啊，佛陀安難，佢話安難啊，呢啲咁嘅理論啊，咁嘅實實在在嘅事情咧，完全都係諸佛甚深所行，係甚深嘅境界啊，係不可思議境界啊，佛嘅境界。唔系我哋呢个凡夫俗子妄想纷飞嘅心态所能够信解噶，好似乜呢？好似啲小朋友啱啱会行会走，就读幼稚园，嗰啲老师咪同佢唱下歌仔排排坐，食粉果，啊摇摇摇地摇到外婆叫，外婆叫我好宝宝，我糖一包果一包，咁佢就肯定欢喜。啊，大家小朋友咁啊拍下手掌啊！咁樣呢小朋友佢就可以接受。如果你話俾個大學教授嚟教佢呀，咁大學教授講個理論，啲小朋友咪抹大個嘴，佢點樣相信呀？佢亦都唔明白呀，因為呢可以講話法不對機啦，亦可以話呢個小朋友嗰啲智慧呀未到呢個程度。你搵嗰啲幼稚園嗰啲老師呢同佢玩下， 教佢唱下歌，佢接受，佢欢喜，佢一定听话，唔会揾阿妈。如果你揾个大学教授同佢讲道理，肯定佢听唔懂啦。咁啊，只有喊啦，冇人冇兴趣啫嘛。佢只有喊揾阿妈咯。呢啲就系属于啦，所谓呢啲教授对呢个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啊，呢、這个教授咧就属于诸佛甚心所行。嗰啲幼稚班嘅小朋友咧，系难可信解啦。同样嘅道理啊，因为佛个境界系甚深微妙，当然唔系普通人所能够了解嘅。佢话此事诸佛甚深所行，难可信解。佢话汝今能受，你现今安难，能够接受，系不生疑惑。点解啊？当知的皆是如来威力啊！你应当要知道安难，皆即个通空，通通都系如来、若师如来乃至十方诸佛如来嗰啲威德神力之所加倍，先至令你咧能够了解啊！即系推崇于佛啊！一切一切都系推崇于佛，功德系归于佛，系佛先至有咁嘅能力加倍我哋啲众生咧。是信受此法，依此法行持，而得到解脱，延寿吉祥，免难消灾啦。佢安难一切声闻，独觉求未登地诸菩萨等，特皆悉不能如实信解。咁啊，向下咧就系辗转较量，亦都系如头先所讲，如果呢个身份地位程度低嘅。就不能了解呢个诸佛甚深所行，就唯有呢个一生所系等觉菩萨啊，与佛咧差唔多相齐等啊，佢个功行先至可以信得过呢种咁嘅道理。所以安难一切嘅声闻，声闻就系小乘安罗汉，系闻佛说呢个苦集灭度四谛法而得以悟道，所以为以佛音声而令我哋得闻。咁就叫做声闻，就系、是、小乘阿罗汉境界。嗱，独觉咧，如果出有佛世，闻佛说十二因缘，亦顺观察而得以悟道嘅，就名为佢哋圆觉。加独觉咧，就呢一类众生咧，佢就出在无佛世，就系、是、佢出世嗰阵时咧，佛已经唔响度，或者佛仲未出世。咁佢点样修行咧？佢有咁嘅善根。佢喺个山度咧，所谓春观系百花开啊，家下春季啊，所谓百花都齐放。但系你哋唔好俾嗰啲齐放漂亮香气扑鼻嗰啲花咧迷咗啊！所谓光阴过得好快啊，人命系无常，万物都系一样啊。曾几何时，由春到夏，由夏到秋啊，到秋天嗰啲黄叶就落啊。所以春观百花开，秋观黄叶落啊！所谓一开就是一落，就悟到呢个世间一切法咧，都系无常，都系咧生生灭灭。咁啊，既然世间一切法，包括我哋每一个人嘅肉体，都系生灭，都系无常，唔系永恒不变啊！即系话我哋就何必咁认真啊？何必就咁紧张咧？咁固执咧？应该要放下万缘，尽量看得破，放得下才可以得解脱啊！他这样能够悟道，不用人家就开示啊，他就是在这个自然大地之中呢，春观百花开，秋观黄叶落，独自自己一个人而修行觉悟的，所以叫做独觉，就属于三乘中呢的中乘，声闻就是小乘啊。嗱，及未登地，未登地咧，从呢个教理上嚟讲啊，就系话地持嘅十住十行十回向呢、这个三贤位，亦都可以讲话权位菩萨啦。嗱，声闻读过权位菩萨咧，就叫做三乘啦。嗱，如果我哋登地，在呢个别教菩萨就登初地开始，知道十地咧。就是破一份无名，就增一份法身。假如如果从这个原教的位置呢，就是十住位，就已经破无名， 显法身。加上未登地呢，就是大体上讲这个别教这个十地了。所以别教啊，未曾登十地位置，即是十地以前，诸菩萨等啊，这些这样的声闻小乘独觉中正，同埋呢未曾登十地破无明正法身以前，这个十住散十回向啊，这个三十种的位置都是属于呢权位菩萨啊。我话诸菩萨等呢，都皆悉不能如实信解啊，通通都能够呢如理如实呢，是相信了解以上所讲。但是念一尊若施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啊，就得到如是的功德，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啊。就为除一生所有菩萨，即是个转语，为就是单独，单独的除了是一生所系，即是一生保住的菩萨，就即是等觉菩萨。在我哋娑婆世界，释迦牟尼的佛法灭尽，冇咗释迦牟尼佛法啦，咁就弥勒菩萨出世，弥勒菩萨就保释迦牟尼佛的佛位。如果在极乐世界呢，咁阿弥陀佛的化缘已经冇咗啦，就到观音菩萨，咁啊相继成佛。观音菩萨喺极乐世界呢，就是后保阿弥陀佛的佛位。所以呢种就明为佢哋一生所系菩萨，亦即系一生保住菩萨，佢个位处于个等觉菩萨，系与佛相齐等，差不多呢已经系成佛。只要最后啊一份生相微细无明破尽呢，就登上妙觉佛果菩提，所证系同于佛啊嗰个位处，除咗呢个一生所保住个菩萨之外呢，其他人咧都系唔识啊，嗰啲境界啊，一生保持菩萨咧就可以了解啲啦。个安难，人生难跟三宝中信敬尊重都亦难可得啊！嗱，咁呢啲咁嘅经文咧就表示，既然三圣嘅圣位都未必能够了解啊，呢个药师法门呢个甚深道理。点解单念药师法名就得到咁多嘅功德大利？咁啊，三圣嘅圣人都未必能够明白，唯有一生保住菩萨先就可以明白。但系转个头来，啊，我哋仲威水过嗰啲声闻缘觉同埋权位菩萨，我哋今生今世大家都系凡夫俗子。都是满肚子的无名烦恼妄想纷飞，可以说呢，不单说权位菩萨未登，独觉中成连声闻阿罗汉乃至初果都未登。但我们总有这样的福德善根，得回一个人还有这样的机会呢，听此一部药师经，或者呢进一步你受持这个药师法门，是很难得啊。呢啲點解呢？因為你有個人身，如果冇咗呢個人身啦，你點樣可以聞藥師經？點可以有機會進一步受持藥師法門？所以我哋對呢個人身呢，就要好好地保重啦，唔好失呢個人身啊！所以話人身難得，就易失啦。佛法難聞，得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道啊！你就更向何生道此身呢？所以呢次佛呢就是大慈悲啊，警惕我哋嗰啲呢所谓得到人身嘅人，我哋珍惜珍惜，尊重尊重，千万唔好失呢个人身啊！佢话安难啊，系人身难得啊！嗱，人身啊点样难得法呢？就经常讲呢，归纳嘅人就三种。第一种就系高山穿线。点样就高山穿线呢？我哋坐嘅就坐个山顶，咁啊山顶下边咧就有一嚿砖，嗰嚿砖个边边就放一口针，即系有穿针穿线嗰个窿咧就向出边。咁你话我哋坐喺高山啊，抌条线落嚟，咁啊穿个口针，你话得唔得啊？肯定系难中之难嘅难啦！就算冇风， 风平浪静，唔怕嗰条线咧系吹咩，但嗰条线系软噶嘛，就算系铁线硬正嘅，都唔系咁容易喺个高山上面抌条铁线落嚟啊，系穿到呢个穿窿呢个口针个嗰个窿啊，咁啊穿入去啊，何况系线咧就更加难啦。但系咧都或有机会穿到，等于话啦吓，得人生系最难啦。我哋咁样穿针已经好难啦，都或者仲有机会你穿到，可是得人生咧，仲难过呢个高山抌条线落嚟穿呢一口针啊！嗱，第二个就个手指甲藏泥，嗱，天大地唔好话其他，你就澳门都有好多起屋个地盘啦，嗰啲起屋个地盘，佢未成起之前，整个地盘唔论几多万尺或者几多千尺，都系泥。都是泥沙，真的你怎样数都数不清的，真的很多这样。但是我们的手指甲啊，你说藏那些泥在里面，你怎样塞它按晒它个手指甲那条罅，始终是空间有限，不可以塞得多少泥。就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啊遭罪业塞了这个人生啊，好像大地泥土那么多啊，我哋真正啊，施佛法讲受持五戒得翻呢个人生嘅咧，好似手指甲里面藏嗰啲泥得咁少啊！所以我哋咧要好啲尊重尊重呢个人生啊！嗱，第三咧就系大海盲龟攻入呢个浮木里边，就系大海里边咧，可能唔知几多万尺深嘅，有一只龟喺个海底，佢系盲一只眼嘅。但是他盲的眼睛都可以活动，他都可以浮上这个水面来唞下气呼吸下，但是他不是时时来的，他一百年才在这个海底浮上这个水面，但水面呢就有一个木头，木头就浮水，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木头呢就凿个窿，这个窿呢就啱啱个容量呢个空间呢就可以容纳呢一只响海底浮上嚟，一百年一次嗰只盲咗眼嘅龟，但系呢个海水系浮噶嘛，喐动噶嘛，嗰啲木头响个水面又系浮又系喐动噶嘛。如果系硬净，好似个地下张台咁咧，呢只龟仲可以爬上去。你话系浮动嘅喐动嘅，呢只龟啊，嗰只脚点揿住一个木头爬入个窿嗰度咧？那隻腳一按住個木頭，個木頭就沉啦，即係冇咗呢個浪嘅力量，嗰隻龜點爬得上去啊？更何況啊，一百年先至浮上水面一次，浮上水面未必咁啱就對正嚿木頭。咁啊，即使對正嚿木頭啊，嚿木頭係浮噶，嗰隻腳一踏上咪沉啦，嗰隻龜即係冇機會入到呢個木頭呢個空間裏邊。家下話，即使呢只龜有咁嘅机会能够咧爬上个木头里边，都有咁嘅机会，但系得人生咧仲难过呢个百年浮上水面一次嗰只盲龟咧，系走上呢个浮水个木头里边啊！所以我哋要尊重尊重啊！所以我哋上晚点绕完佛龟位嗰阵时咧，咁啊念完三菩萨，念咗法愿文。跟二人念四十二个啦，韦罗师傅啊，起枪啊！个四十二个系名亦随减，如小水鱼的丝有何乐呢？跟住就大众啦，咁呢两个字咧就韦罗师傅一个人独唱嘅，提醒在所当年咁多个人上晚点咧，大众啊要听住，佢就老老实实响个磬嗰时敲一下。所以呢个磬眼咧，呢下磬眼就好重要噶，唔可以乱敲噶。做韦罗敲磬啊，敲错一下，要罚跪一张打三个响板噶，唔可以乱敲噶。到呢个时候咧就敲啦，咁啊当咁啊大众众字打一下，跟住咧当勤精进就如垢头现，但念无常，你神物放人啊，好地精进啊，用功啊。上埋晚殿咧，就要跑向坐呢个养息香。坐完养息香咧， 就休息啦，又到第二日噶啦，即系今日已經過咗噶啦，冇得追翻轉頭噶啦。個個月都有初一，但系正月嘅初一咧係今年咋，唔係舊年嘅已經過咗去，明年嘅未曾到啊。年年都有初一，但系咧今年嘅年初一就唔係舊年，亦都唔係出年嗰、那個。總之光陰似箭，就係如流水啊！我哋一去就不復還，要謹慎謹慎啊！要受持五戒八關齋戒，要戒殺放生，要食素，食呢個清淨食，要受持藥師法門，亦可以受持西方正土法門連阿彌陀佛，法門無量，法法你都可以受持，但係最終嘅目的咧，都係令我哋了生死。成佛道啊，所以方便有多门，归元就无二路啊，是楞严经里面讲啊。楞严经所讲是二十五圣各尘圆通，门门都可以悟道，归入圆通的法体啊。但是呢最后都是得到正入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安难人生难得啊。好好地珍重珍重於呢個三寶之中呢，要信敬尊重都亦難可得啊，得到呢個人生呢能夠信佛法僧三寶嘅呢，尊重三寶呢唔多。世界上幾多人口幾多十億，但係真正信佛而歸依三寶信仰三寶尊重三寶嘅唔多啊，的確係唔多啊，可以讲呢个比例咧，唔成嘅比例啊！我哋有咁嘅福缘，能够咧信仰佛法、皈依三宝，又有经听，又有经研究啊！好啲珍重珍重自己咧，呢、这个人生唔好令佢失咗去啊！失咗人生，就万劫不复，壮色不停，都犹如奔马，人命无常，过于山水啊！今日虽全，但名亦难保。汝等各个一心勤加精进，神迷鞋台，懒惰睡眠众意，要日日思心，常念三宝啊！莫以空过陶彻疲劳，就后世心悔啊！呢啲都系咧众戒经，无论众比我哋出家比丘、比丘尼戒经，或者众呢个菩萨戒经，未曾入经文之前，呢一段经文呢差唔多都有啊，要好好地念一念熟去过背，时时念下咧，就会警惕自己咧，唔好鞋台，唔好瞓咁多觉啊，唔好成日都做猪猪啊。最紧要啦，好好地咧，头脑清醒啊，要学啊佛法，要检点自己。佢话于三宝中信敬之人亦难可得啊，亦都好难得。既然啦，人生又难得，依三宝中信敬尊重亦系难得。如果再进一步，点样难得法呢？佢话得闻世尊有此琉璃光如来名号，就复难于是就更加难得，仲难过得人生，仲难过敬信三宝。咁啊，即系话我哋有机会得到呢个人生，又有机会得闻佛法。闻呢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或者闻药师经、闻药师咒、受持药师如来的法门，好难得，好难得啊！唔好空过啊，唔好浪费光阴啊！佢话阿难，俾药师琉璃光如来无量菩萨行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若我一劫若一劫遇而广说者，劫可促进，俾佛行愿善巧方便。无有尽也。嗱，咁呢段经文咧就可以讲话解释佛点解咁难得？点解单系受持一佛名号就得到咧如上咁多页经文啊所讲得到嘅好处？简单讲，佢就消灾免难、延寿吉祥。点解单系念一尊药师佛嘅名号就得到咁多嘅好处咧？呢度就解释啦。就是说阿难啊，比若此琉璃光如来，他的菩萨有无量咁多个菩萨行，即是说自道道人行菩萨道，各种的行门 有无量咁多，亦都无量善巧方便啊！嗱，方便就系行门嘅多处，因为众生无量啊！好似我早两晚讲呢个大势至菩萨念嗰四九偈咧，我就第本来我好熟嘅第三句我就系念唔出，后来咧喺个车上先至再谂下，冇理由噶，我好熟噶，喺个车上咧翻。佢氹仔咧就谂通咗啦，就系话世界无边系尘扰扰，众生无尽地热茫茫，爱河无底就是、浪滔滔。咁啊，无尽意菩萨咧，世界咁多个众生，众生嘅爱河呢、这个爱欲呢、这个贪爱，系好似个波浪大海无底嘅。咁啊，当然系越堕地越深啦。无尽意菩萨点样佢就无尽啫？佢就无尽嘅心意做乜啦？度佢哋呢啲咁嘅众生，就因此佢个德号啊，就叫做无尽意菩萨啦。嗱，讲到无尽意菩萨系如此啦，我哋药师琉璃光如来更加系如是啦。我话佢有无量嘅菩萨行门，有无量咁多度众生嘅善巧方便。亦都有无量咁多广大不可思议嘅愿力，呢啲咁嘅菩萨行，无量嘅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啊！我若一见我就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佢话我佛啊，若果一劫乃至超过一劫有余，而广说者唔系话略说，简单说啊，广为开示，广为说出。若施琉璃光如来个无量菩萨行，无量善巧方便，无量广大愿啊！我一劫一劫有余而广说之呢，但系劫可速尽，彼佛行愿善巧方便都无有尽也。即系话呢个劫数可以穷尽，但系若施琉璃光如来呢个广大愿、广大菩萨行、广大善巧方便呢？我讲都讲唔尽啊！咁即系话，若施琉璃光如来一尊佛就有无量嘅广大愿，无量嘅广大善巧方便，无量广大嘅菩萨行啊！呢啲咁样广大嘅菩萨行、广大嘅善巧方便、广大嘅所谓愿力啊，都足以佢用嚟化度众生有余。所以单闻一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啊，就有如是的功德，广大的利益，能令众生是消灾免难，是延寿吉祥。因此呢，我们对药师佛呢就要尊重尊重，要有一种诚恳的心受持药师法门，理由就是在此啦。各位，以是众中有一菩萨摩萨名曰垢脱，即从坐起偏袒，又肩又膝着地，曲肱合掌地二百佛言。嗱，咁呢段经文咧，应该系佢哋经家罪言。就个佛当时讲经咧，就边处有话讲出话啊，菩萨就从坐而起，佢就偏袒又肩，又膝着地，又曲肱顶礼合掌。然后就开口喎，嗱呢啲咧就佛讲经嘅时候咧，佢绝对唔会讲呢啲说话。就好似我哋家下讲经，就算晚晚有人家礼座，晚晚有人家顶礼啊，咁啊我呢个讲经嘅都，我就今晚有几多人顶礼，有几多人跪响度，有几多人出嚟请法，冇啲咁样嘅说话嘅。所以呢啲说话咧，就系结集经典嘅人，系叙述当时呢一尊啊。垢脱菩萨呢有佛有话请问于佛，行出嚟对佛恭敬嗰种嘅仪式，即係未曾开示请佛开示之前，佢有呢种恭敬佛嘅仪式，所以佢就经家罪仪，係结集经典嘅人呢，係叙述当时垢脱菩萨恭敬佛嗰种嘅仪式。咁亦都可以话啦吓，我哋讲经又好，听经又好，都要明白一个道理：菩萨对佛有所请示，都尚且咁严肃，从坐起偏袒，又肩又膝着地， 鞠躬合掌先至开口请白佛意，何况我哋嗰啲凡夫俗子啊，点可以对三宝马马虎虎咧？所以呢一点咧，我哋一定对三宝佛法僧咧要尊重，要尊敬啊！你能唔能够消业障而得呢个威德嘅福力，就睇你咧嗰种嘅诚心敬意啊！若无诚心敬意，唔单话冇福啊，可能仲会损福。所以话以时就系正当啊，上边解释点解单人念一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就得到咁大嘅利益呢？咁啊，当然就讲完啦。因为药师琉璃光如来有无量嘅菩萨行，有无量嘅善口方便，亦有无量嘅广大愿，先至能够令到咧佢啦吓万德洪明，念佛名就得到好多嘅好处。咁啊，当时大众之中有一尊菩萨，佢系大菩萨，佢就摩萨咧，佢个名咧叫做鸠脱。凡嘅菩萨嗰啲名咧，如果讲佛名啊，都系有佢一种嘅解释嘅理由嘅。嗱，但系呢种解释咧，大体上咧都系表现啊赞叹佛或者菩萨度众生方便善巧嗰种嘅功德嘅威力，加话救脱咧，救就系救度，脱就话脱开解脱。咁啊，救度解脱啲乜咧？就系救度解脱众生嘅苦恼。若果众生嘅苦恼冇佛菩萨嘅慈悲心、愿力心、神通嘅妙用啊，众生嘅苦唔系咁容易救到，众生嘅业障烦恼唔系咁容易解脱。嗱，咁加呢一尊菩萨就以救脱而立命，就系已经啊暗示表示此一尊菩萨咧系大乘嘅佛法，系大乘嘅菩萨，佢系发菩提心，广修万行。先至可以咧，系救度众生嘅痛苦，脱离众生嘅烦恼生死，咁啊合埋咧就尊称佢为叫做救脱菩萨啦。佢就即从坐喺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呢啲就系咧说明菩萨或者其他小乘嘅弟子听经嘅时候就系坐度听嘅。但其中有所不明的地方，或者有所请示佛的地方呢，就不可以坐在那里请问的，所以一定呢要从他的座位而起身。他说即从座起，即时就是从他本来坐在那个地方而起身。那起身做什么呢？当然对佛要尊重，这个是礼仪来的嘛。我话偏袒就系右肩，就系听经嗰阵时候，佢搭呢件衣咧，系两边左右膊头都冚埋嘅。家下咧，请佛开示，请问于佛，在印度嘅礼仪，当时嘅礼教咧，就以露出呢个右边个膊头，就为对呢个长辈咧，系一种最尊重，系最至尊无上嘅礼法嚟嘅。所以佢偏袒右肩，咁我哋梗系搭呢件衣啊，右边都系冇搭衣噶，不过有件袍挡住个膊头啫嘛。如果唔系咪露出个膊，因为我哋呢啲地方啊冻啊嘛，中国北方啊冻啦，其他都有四季，加上冬季仲未就完全过得晒，咁啊都系冻冻地啦，所以着啲衫咧将个膊头冚咗。如果唔着衫嘅话，净系搭呢件衣咧，右边个膊头咪露出嚟咧，咁就偏袒袒开右边个肩头，即系右边个膊头，就是、右膝就着地。嗱，呢个就唔系两个膝头哥跪喺度，呢种咧叫做胡跪啊。点样跪法呢？就系、是、右边个膝头哥屈埋跪喺个地下，但系左边呢、这个脚呢、这个膝头咧个脚板底动起。 就叫做胡桂啊。加所以呢次就單講入膝頭著地，即係一掂到呢個第一跪喺個地下。就鞠躬就合掌，鞠躬就係問訊。咁啊做咗呢個偏袒，又肩又膝著地，當然係頂禮啦。頂完禮之後咪起身啦。鞠躬即係彎腰，鞠即係唔係伸直啊嘛。咁我哋問訊咪即係彎低個腰啦，躬鞠躬躬即係鞠躬，即係彎腰啦，咁就問訊。嗱咁問訊咗之後咧，起身啊伸直條腰咧，就合呢個手掌，恭恭敬敬咁咧，就二百佛言，就品百於佛啦。晚輩對佛講話就叫做百有所品百於佛，先先稱呼佛一句叫做大德世尊。個像法主持，佢有諸眾生為種種患之所困壓，就長病就累壽。不能飲食，喉唇乾燥，見諸方暗就死上以前。呢段經文咧就係解釋眾生咧係有種種嘅病苦，咁啊乜嘢病苦咧？就係在呢個障法轉時，末法就嚟啦。眾生嘅業障咧，慢慢慢慢隨住正法轉個障法，障法轉個末法咧，眾生嘅業障加重。既然業障加重啦，佢個病苦，佢個痛苦啦，咁啊亦都嚟得多啦。個有主眾生就為種種患，為種種呢個病患，唔係一種兩種。例如心肝脾肺腎啦，嗱今時呢個文明病咧，好似啊心臟病啊，種種嘅 cancer 呢啲都係屬於啦嚇，係嚴重嘅病嚟嘅。但呢啲嚴重嘅病咧，唔係一種兩種，好多種。咁就叫做種種患啦，啲眾生咧俾呢個種種嘅病患咧就之所困壓，即係困擾，以共咧發生咧種種嘅問題。個長病就累壽啊，長病即係話長期都係一個病患者，唔使其他啦，我全為都係一個長病嘅病患者啦。咁啊，嗰日唔食藥咧，就問題發生啦。可以講話食嗰啲藥丸啊，好似食花生糖咁嘅，粒粒即落個嘴嘅。呢啲咪就係腸病個問題啦。從因果上嚟講，可能畜生直情係啦，唔係可能殺生食肉太多。即使今生啊，做小朋友未出家之前，咁啊亦都係殺生食肉太多，所以現在咧，即使出咗家，都發生咧好多種種嘅病患。困扰住自己，受得种种呢个病嘅灾难啦，令到自己嘅身体咧系瘦弱，或长病嚟瘦，就不能饮食，或者个喉咙发生问题。当然饮食啊，都要经过呢个喉咙噶嘛。咁如果饮食通过呢个喉咙唔舒服，呢个喉咙就发生个喉唇就干燥啊，呢个喉咙，呢个嘴唇。又乾就亦都煩躁啊，即係好似咧發燒發興啊，咁啊見諸方暗就死相二次，就我哋嘅人病到最後不能再病啦。醫生都話呢個人咧冇乜機會啦。啊，如果佢中意點咧，你就盡量每個月等佢開心下。啊，佢唔食得幾多日，亦都唔享得幾多日福啦。咁呢個環境咧，呢、這個病者咁嘅藏處咧。见诸方暗啊，见到十方都系啦黑麻麻，咁啊即系话地獄上现啦，话死相嘅现前，佢呢种要死快要死个相咧，系得意啦，系现前啦。嗱，我讲到呢处踏正十点，咁听晚系咪放响？我听晚啦。听晚放香念佛就系嘛，嗱咁啊，听晚咧系放香念佛，听晚系礼拜四，咁啊大家咧可以啦，听晚咧休息啦，唔使嚟啦，到后晚礼拜五咧先至再嚟啦。嗱咁啊，今晚咧有人结缘，咁啊面咧就讲咗三四晚啦，唔使讲啦，咁啊今晚都有包面噶，但今晚就特殊一包花生，花生咧我哋咧一般人讲话叫做长寿嘅，啊木瓜就叫做长寿果。咁花生咧，咁亦都系叫做长寿嘅花生啊！咁我哋今日讲嘅药师经，大家听嘅药师经 将来有缘受持的就是药师法门，那么以药为师，我们受持药